这边听起来就很像电子音乐。所以我刚才其实我一直忘了要提一个那个物件，一样是物件，就是用词。 哦，真的超难。哈哈哈，用词。 很稳，而且它那个箱子还有加那个贝斯的那种拾音器，用太大的尺的话，你用这种六寸十五公分的尺刚好，而且因为它那个声音比较小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硬的表面，还有类似像一个那种。神经反射， 所以就是说，他后来就是说有一个德国人，他就是有发明一种一连串的木片，一连串的木片，差不多100片左右，他只送不卖，叫做 Daxophone。这个发明者已经在2011年过世了，可是他这个，他本身是一个木工，不是这个，小时候我多想弹这种变态乐器。主要是他右手前面这一个用脚架固定住这一个，就是 Daxophone 的其中之一。那基本上，它这种乐器，它其实它就是说那种，架在那个特制的那一种架子上面之那个固定脚架之后，它可以发出非常特殊的音色，因为它的材质跟切割形状，还有上面开的孔，每一种都不一样，所以它的音色就会有很多变化。那它在这个 Hans Reichel， Hans Reichel 在那个在奥地利的时候，他记得说有遇到一个住在维也纳的一个日本音乐家叫内桥和久，那他就是送给内桥和久一整套 Daxophone， 然后 Daxophone 的其中一种演奏方法就是用弓去拉。那他们都是习惯用低音提琴的弓，因为低音提琴的弓是它是有一定的，虽然没有像大提琴的弓那么长，可是它是有一定的宽度的。靠，什么都没办法抓起来。就是用那个低化球，没办法。他是左手，他是用一个那种有一点弧形的一个木块去控制那个木片的音高，就是有点像拐杖型的一个木条。 有类似像他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演奏方法，他把 Daxophone 放在吉他夹在吉他弦中间。接下来， 我们要来玩干冰。 我们要开始来玩干冰。 好了， 刚才我说过我是，我去买了一磅干冰，然后现在我要冒着被冻伤的危险， 要小心。 干冰店的老板又帮我用报纸包起来，一磅大概现在大概只剩下差不多没多重，然后有个夹子，那这里面很多有很多餐具，我可以夹到。哦耶，这个太好了。我有一块干冰，它在有那种很尖锐的声音。如果我沾点水，可以看的人可以过来看。如果沾点水，去拿一块干冰起来，它有点接触到这个金属面的时候，以后才是轻轻的碰。那咱们用夹子来夹。干冰要怎么办？捷径去杂货店。哎，我们刚才有一块，小块，有没有分小块的干冰？小块干冰糖，干冰糖，要盖住。然后这个放在水了，就丢在水里，然后先丢水，可以录。 其实抓他那个就是说，不是完全紧，但有点松控的，没错。他会有一些就是这样，这个紧张，哇，这个紧张都没有。你看，用叉子去控。 太危险了， 对啊， 要小心点。你要接近他们吗？ 用那种小音量，有一种就是。 哎，这个你可以再加上上次你用抹那个杯子瓶口杯子口的那个，对不对？ 有没有水啊？有没有水啊？再试试看。 对啊，你加干冰，再加上抹瓶口。 圆的有差吗？ 圆的其实圆的比较好，因为其实这个都不是高级玻璃。 这时候还有那种鸡尾酒的大酒。 做一场啊，我直接做一场。过动症的过动儿啊，过动卡， 过奖掉啊， 哎呀，过动儿。 那你们几级也有分多？ 整天在那唧唧叫。 注意力不足，不注意力不足优先级跟那个过动优先级。 这个搭配是什么？碎玻璃，玻璃把它砸碎。 那个新建筑厂，他们有采样那个玻璃，碎玻璃的这样子。这个呢，像说这个在油里面呢。冰块要放在底下， 干 冰放在底下，然后 这边抓到小冰点，然后小冰点乱 掉。对啊，那个 毛过来。 你是说像马哥在堆的里面抠口那种？ 我是说那个毛管的那 个。哦，毛管，你说 Gremlins 那个？ 对。 飞比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它会先让另它会让一个物体震动，然后另外一个物体的震动会造成其他物体的震动。所以你就是要不断的越翻小，然后改变它的那种规律性。 要怎么样让它最大声，然后很多声？ 就是你物体的形状要多样化。这边都是形状。可能在里面要有那种混沌， 会怎样？ 那个都是木头，对啊，木头怕水。 加快啊，加快要赔。 高中生大家在这里。 想到了一些音色。 或者是还记得之前的有之前的这个想法，然后是或者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什么，不是有砂糖，你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地方撒一些砂糖啊，然后就是会招来一大堆蚂蚁啊，然后蚂蚁就开始搬砂糖，就在那个玻璃板上还是什么板上面，我不管，在一片玻璃还是什么上面这样爬，然后你就收那个声音，然后把它放大300倍，就觉得那蚂蚁好像真的蚂蚁，在背上爬， 应该是 真的，真的 哦，应该可以。 红豆， 红豆啊。嗯，没吃的话可以吃。那个其实，嗯，那个叫做什么？ 所以再加多人。 哎呀！ 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就算是那个这个工作方的表演者。 然后这个是完全就是几秒钟的那种木炭在燃烧的声音。然后1958年做的一个音乐，就是完全有木炭燃烧木炭的那个声，木炭裂开的声音。变成一整片的音响，然后透过300只喇叭，在那个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的菲利普馆里面播放。而这个作曲家在20世纪大战的时候，他的左耳跟左眼都被那个，都因为那个损失，就是他失去了左耳的听力跟一颗眼睛。 比较高的音是， 就是他透过那个录音带，就是说录音带转速， 然后加快它的转速， 加快转速，加快变慢，然后加快变慢，然后有时候加一些空间效果去延长它，完全就是用类比技术慢慢做出来。前几天有那个，反正有人在脸书上面转贴一张那个，在那边跟那个一个日本作曲家欧满哲一起在日本吃面的照片，欧满哲就吃拉面，在那边吹拉面，啊，那个在那边在吃那个荞麦面，因为那个是凉面嘛，面条很长，所以他就这样拉得很长。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建筑一样，他本身也有建筑师的身份，对，音乐的建筑，建筑的音乐。其实 Yanakis 他们有一个 Yanakis 有一个女儿，好像表演艺术还是哪一方面，好像视觉艺术还是什么。 他有去那个安全中学的 练习，嗯，应该也是跟建筑有关。这个所有曲它的素材就是短短几秒钟那种，就是烧炭的声音嘛。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更夸张的是，它只有一滴水，没有。 欢迎等下表演，觉得 真的吗？ 对， 不要客气，不然我那样撑不下去。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在播放一个那个，我帮你播放一些影像，然后就是剩下的时间就给你了。 对啊，黄少你放上那个啦。 哎、欸，你们 RBO 科 大家没有做作乐器的？ 有没有做？因为其实翻译是讲说自己玩的话，好像有点干，所以。 对啊。 如果有人想 要，我有失败。 上次那个谁， 我有失败。 医生，你不是有吹风机吗？ 今天忘记带了。 哎呀， 吹风机。 本来想用吹风机去对那个口琴做一种 哦 风格式的设计。 因为一人本来想要用吹风，对，想要他买了一支蓝调口琴，他想要吹那个不屈之灵，结果失败。 不屈之灵， 没有，你要用半音口琴吹，因为他那个有半音。 是终于他整个工具箱带来。 就是这样啊。 他跟方一配一下。大家要客气，大家是我们这个内部表演， 就对了，就大家就 是 大家 要立正，有内功， 然后这小招要上， 除了有实验失败的做的那个乐器， 来啊， 原本想要那个可以控制那个松紧，结果发现它完全不会动。那在前面那组可以。 那个是什么？ 我还没有研究。 好酷，真是。 就是一个触 刀。 就是 它是 一个工具，对，它是插电的工具。你可以先问我在摸吗？ 不好意思， 对，不然我就不太尊重。 没关系。 我还没有。 可以跟你们 setting 一下，你们要插电还是什么的？那边。没有，我说插座。 应该是类似手，小只的那种，就是，哎，对，那也是应该算是 可能吧， 就是会转，然后可以磨，磨边的那个东西。 那是失败的。我原本想要可以单手去控制它，就发现它完全不会动。 这是什么呀？ 因为我想要去。原本想要去控他的，对， 哦， 结果发现他，因为我右手想要这边过， 哦， 然后就是，我发现完全， 所以你这个，哦，你这完全是 unplug 的，还是你要 想在里面放那个？就刚刚有问那个大王说里面，因为我不懂那个麦， 应该不 懂 而已哦， 因为他的声音蛮有， 也对啊，这都有一些声音的变化。我要看表演。 你做了按键？ 没有。哦，没有，那不是做，那是从那个收剪。 头发剪 辑。因为我觉得那个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那么大呀？ 我只是 就这样。 哎，应该其实都可以剪掉，我也不知道原本有点像电扇的那种，我觉得比较重。 这是切换不同。 对，然后这边是全部切。 分量。它有一个插头， 我没有想过把它插起来，我把它插起来，可是它应该没有东西，它到底要插一个，应该就插来垫着而已。 插起来应该也不 是，应该是，因为应该是这个原本接就去了。 在大家准备的时候，我要那种，我要表演那个五指最大的，五爪最大的。 阿光你要上吗？不知道。你们先， 你有缺橡皮？ 先一个桶给我来。 是做一种新材料。 我们来给你舞台轨道的。 那就暂时影像的部分就 先结束。 声音的来源是什么？那大家看到就有很多，上一周讲的大家都是物件嘛，就是在我们身体之外的物体。那这一周黄光带到身体，就是从一个外在的物体到自己身上内在的声音，对，所以还是有一个程序在的。那这些是发声的来源，那可是怎么样发声？哦，你要怎么编辑排序这些声音，那会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个专业作曲，或者是靠实战的经验，就是表演的实物，其实可以慢慢发现一些诀窍。 手摇音乐的，它是那个，它是有那些指变啊，可是不会去做。就是说你那种就是那种卡。 不会，你有带吗？ 没有。 没有 啊。 可是声音就不一样。昨天那个不 OK 的，昨天那个可能是远。我用那小子了。 实也不是说很那个，就是有一个音量在。 中原是要插电是不是？ 没有，我借一个喇叭，借一个喇叭，可能借喇叭。 也是有声音啊，只是比较小。 小也可以啊，看你要不要出声，要小声还是大声？ 我有扩大一点。 哦。扩大我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大原则上可以和你的需求，我觉得看你会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哦。嗯。这样可以，他有线，他有线的就是。 好。 你砂糖 这个还要你砂糖。 我觉得砂糖厉害。 音量在这边往这边大声。 就你演奏到一半，他就会丢， 把大家都变成甜， 都融掉， 没有，就是破掉而已。 所以是我直接开始吗？ 啊，你直接开始啊？ 没有加入， 方一等一下再加入，还是小张你要用那个啤酒瓶也可以。 就其他原本就是一个玩具啊，声音玩具，然后它可以录音。 录音什么？ 录音之后可以模拟那种刮。 这是多少钱？ 这是玩具，500块。 500块，好的。 然后我就自己把它拆开，然后焊那个外界的音符跟奥普这样。 嗯。好像不是念谱机。 不是，它是一个可以录音的。 即时录音，然后播可以播放， 它就可以收得到。嗯。这样，他就是接了一个接触式的麦克风，然后接了 这个东西。可你刚才就是放进去先录嘛， 对， 然后再放嘛， 对。 那放进去调什么？ 是啊。它就是倒转跟快转，对。 那好，那我问你，我们现在来那个评论。这一部分是你的表演，还是这一部分是你的表演？ 我觉得都有，是操作机器，然后跟你要发出你要的那个音源啊。 所以你这就是等于说你把音源的来源给大家看。 对。 因为你看，像我们讲钢琴好了，讲吉他好了，它的构造不会给别人看嘛，那个里面的锤子不会给别人看嘛，所以你现在在做的时候，等于是。把收集音源的过程给大家看完了之后，你拿音源来这边表演， 算 嘛，对不对？所以说有一些人觉得说这是 OK 的，然后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很奇怪，有些人会这么觉得，嗯，对，那就好像有一些人边弹西塔琴的同时，有一个人在收音，然后及时的把它又从两个喇叭改放出来，然后他又透过一些调变。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会变成说哪一部分是你的表演？ 你会试着在这边收音机正在放东西的时候再继续做。 对，就边用，这样就也许就是两个都表演。 嗯、 对、啊。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那就是可以同时。 我帮你摇呗。 那其实我是注意到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工序，就是一个流程在，就是说你必须要让那个机器去录音。他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语音，就是叫你可以开始录音，然后说哔哔声后就是说录音结束。所以 你的做法之后，可能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让他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可以一个一组信号是进去的 through 穿，就是说通过，然后一组是说有过那个线路。 我就直接放 就可以边放边录， 对， 边录边放。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整个就是你在严格的意义上，你音源的制作过程才会成为一个表演。嗯，对。不过你这个就是起底，就是其实也 OK， 就是你同时只要可以互动的话，对。好，欢迎。 当我你刚说湿布不是一样， 可以 没有，就是湿布一块湿布，没有，就是说 你可以先用你的方法，你先用你的方法先试一遍，然后我再告诉你。 因为只是带了功能而已， 没有关系啊，就功就好，功就好。 而且我这口诀制作不是很成 功，那就先试试看。你 等一下， 来之前有练这什么试过吗？ 有，我弄一下声响跑去。 那先。严总 吧，他蛮酷的。你之前有这样表演过吗？ 没有，只是今天出门蛮喊啊。哦， 这个 不错。 双枪皮， 阿宇不是说阿宇？ 双枪皮是有分 的，讲话这个。 哦。小提琴跟那种古典的双枪不一样。 你有试过怎么用吗？ 我好像有讲话，材质一样，可是大小不一样。 三十， 那个 硬， 有一些那个有锐点， 就是有这个， 有一种松香的锐点嘛，锐点 弹开来的。 如果是 made I Sweden， 不是 made in Sweden， 因为它是 直接硬进好的， 好 精硬，好结束。 可是我它好像会有一个界面，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它才会开始。好。 你就让他一直开着录，然后让他凹进音，然后直接出来，就是一个录的机器。 可能就要改他的那个电， 还要改哦。 他现在是录的时候就不能用，用的时候。 哦。 我 们要开始了，是不是？好，那舞台移到那边吧，你那边有灯。像二胡或任何的 弦乐器， 吉他和胡琴， 弦的两侧它都扎起来嘛，然后你在那边弹或拉，那通常中间的那一点，你就可以弹出或拉出泛音。 必聊跟他是音阶， 或是泛音大家知道，对你这可以吗？你有试过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制作，然后我是照他制作，那但是他是用奶油罐，就是他那种罐是比较矮、比较圆的，然后。你面上来看他那个乐器，就是说他可以，在拉奏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脖子到乐器里面的那个松紧嘛。那所以说，因为他这个松紧的控制，他跟你用手做的那种滑音不一样，他有点怎么讲，就是他的滑音的话会比较有趣，比较自然一点。那但是我说还没有很成功，就是你面上面看起来他那个声音好像更漂亮一点。 刚才这是可以做音阶的吧？ 可以做音阶的，可是，那是我猜我们家大提琴的弦。 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另外带你，如果有。 小张，你这好像在努力。那小张，你就拉这边吧。 没有吧？这个， 我刚是想要，我刚是想要提示张毅说，其实应该，因为他这个，你这个弦一定要够紧，它才会有音阶嘛。那你一种方法是说，你可能用一个棒， 是不是？ 然后消音。 功德。 你可能用一个木条还是木棒什么，类似像竹竿也可以。你就是说，类似像竹片那种，你把它固定，把它这一端把它固定，让它有足够的张力，能够弹。 哦。 然后 你先用你的方式试看一下。 巴西的一种打击乐器，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工作坊里面有播放，就是有一种叫库伊卡的一种乐器。那库伊卡就是吼虎皮，它刚好是香肠。对，哎呀，它这根本来应该是竹棒，然后就是说。你譬如说你用那个丝网布去敲啊， 这边是受拉直， 没有，它这边材质是它这个如果是一个硬的那个竹棒的话，它就 会有摩擦的那个声音，是不是？ 你拉紧，因为这个不是骨皮，这个不是那种皮革，对，皮革或者塑胶皮那种材质，因为它这个质地比较硬。巴西乐器， 就跟那条弦不会学。 有，因为方一拉的很，方一左手拉的很，而且这个弦，因为它有上过松江，所以它很灵。 就像滑弦， 这也没办法。 到昨天那个用，上次的那个用法，你还要对，你那个鼓要对节奏嘛？ 对。照理讲，这还是要可以弄出音阶吧？上一次那个影片里面。 对啊。可惜他没有在做巴西乐器。 你说那种跟有一个罐子，然后有条啊，摇一摇会轰隆轰隆。 不太一样，就是那个跟屁股一样，那个是那个材质，那一条材质是弹簧。 你说那个轰轰是？ 那个轰隆轰隆，那个是弹簧，然后它那个骨皮那一面其实也是硬，比较质地比较硬。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那种鼓的骨皮，然后鼓的那种骨皮是拿来，就是说拿来压的，不是拿来那个。 为什么不太干？ 不会，不是，其实。 可是我用手指滑动。 没关系，没办法，你要小心，别夹断。妈的！ 来什么？这声音啊！ 哦，是啊，是啊。 嗯、没有发现说他声音最大，发出声音，就是说能够发到最大声音，就是说在中间这边。那如果你要制造它的泛音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有点难。然后你刚刚说又能怎么样打？ 我多， 然后再 把音量拉低一点。等一下会有那小白都会从里面吗？小白吐出来， 是小我。 没有，那让人窒息的。 对，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找到一个有趣的音源，或者是假如说刚才屎在桌子上敲，或者是你就做出这样的乐器之后，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假如很特殊的话，就是它的发声方式很特殊，像这种发声方式就很特殊嘛。那拍屎发声方式也很特殊，那发声方式特殊和音色特不特殊，有时候是两回事。有时候大家很常听到的音色，它可以用很少见的方式发出，那有时候是很容易见到的发声方式，可是它的音色很不一样。那就是音色和发声方式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好，那当你在表演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它对一般人来说它要成立，它要是一个表演的话，它就不能只是音色上的展示的，或者是发声方式上的展示而已。就是说，你看我用很奇怪的方式弄出声音来，或者是我弄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好，然后呢？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有一些，据我过去看到有一些，假如说，他用非常复杂的程式或从来没有看过的技术出来，可是那会变成是一个像一些公司的商品展示，就是新品展示。可是它如何构成一个表演？最后这就涉及一个很基本的音乐性的问题：你在演奏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你假如说 OK 全无结构 OK， 那你假如有结构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的安排？那个在某一个部分，它就和你的音色还有你发出声音的方式，它是断裂的，就是它是两个领域了。就是你可以用，就是我刚才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到现在又发现到的都是音色还有发出声音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演出那会是另外一回事，否则就会变得是音色技术展示。对，那会比较危险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有没有人要再表演？我们这边其实大家都轻松啊，就是说做完之后，大家我觉得可以互给意见。小张，你要不要？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没有， 没有声音。我跟你讲，没有声音的话，你的音色假如不特殊，你的发声方式假如不特殊，好，那个东西你还是可以。你如果有一套很厉害的编曲、即时作曲的方式， 很厉害的表演方式， 对，它也是可以 make sense 单人乐。 对，就是这几个东西，你要占一个优势。大家还有带其他东西吗？你上次那个扶手夹， 坏掉了。 坏掉了。 还 夹到手，大手。不然那个大旺和中云和方一来一个。来一个三重奏吧。 等一下，那个主任会来。 当作今天的结尾。 主任 要 刚 到。 对，要刚到。好，那我黄色小孩全部都用这个罐子，因为如果用这个罐子装起来的话呢？因为这种都是那种中药药材或者是一些药材的那种罐子，就是还是说有时候我们吃一些那种油啊桑那种的那种八仙果那种，就是用都是这种罐子。那这个里面如果不是腌制的，就是说如果里面放黄色小药，看起来这个黄色小药好像腌制食品一样，好像蜜饯，有没有？ 腌制小药。 对啊，就是越南跟菲律宾有一种那个毛，就是有一种毛胎蛋，就是 鸭仔蛋， 快要孵化的那种小鸭，然后把它做的那种腌制食品，连壳， 我来找一找。小张，你要上没上？ 这人可以加入吗？ 不用客气 啊，都加入啊。 又不想要自己。 你假如说刚才的干冰要再加入也可以， 一枚。需要的电插头。 那边 那边有啊。 哦，所以你还有东西嘛？来，你来 solo 一下，再来合作。 我不想要 solo， 我原本想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东西要拿出来一起。 哦，好，那就一起合作吧。 你可以直接拿那个搭线够长，那个线那个线线是够长的。 应该还好。不够长，其他不能再扯。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 那个线够长。 那个有啊，那个电流 够，看够 了。线够长。然后再来这个电钻。 哎，你这可以啊。表演了啦， 那很忙哎、 欸。 我只差脚没有做事情，没有自己玩的。 有声音吗？你说。 不要这，你这样 子。是锅子的声音啊。 你这边，你这边，你就放一个，你就那个贴一个气球。你就剪一段气球，把这个贴紧，气球放在扣紧，然后在那边。推动，然后这边能开一点，开个洞这样子，这气球就可以当喇叭。有那个觉得找到那个时间点了，就直接来，不用客气。 终于已经开始了， 很好很好。 你的洗发网工，你叫人 家 付 我了。洗发网工该用的东西都没有，是不是？ 在外面自己。 三个星期不见。 你们那些在演奏的当下是在想什么？方一，有在想什么吗？或者说你的意念是在哪个方向？ 当然就是听声音的话，声音。 然后有回应，钟云或者是平音员， 当下看其他场上有什么声音，然后自己就听在中 间。就是小赵是这样，就是听。 我没什么东西啊，就是反正就现有就是听别人， 就是大家刚才听起来，也许有些人，没有类似的聆听经验的话。可能会觉得很难解，或者是很不容易进去。可是大家如果去把你们刚才做的事情分类的话，其实你们不过就是一支乐团而已。为什么？其实像方一和大王刚才都用到吹管类的东西，就是那种东西，吹管类的。然后方一还用到拉弦类的，那你不妨就把它比成这是一个小提琴和一个萨克斯风。那婷宜和小昭这边的其实都是碰撞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打击乐。那钟云那边有喇叭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一般来说就是一个 keyboard 的效果，两个喇叭出来，其实这不过就是一支 band 而已，就是一个最 normal 的一个音乐团体。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奇怪？对，它的编制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编制，你仔细去看的话。哦，那这是因为打击部这两个打击部他们的东西没有像鼓一样构成每一个 piece 的一个专业化，每一个声音部门的分工化。哦，然后这是一个，除非他们在演奏的过程中故意只限制哪几个东西，然后那几个东西只限制某种用法，然后。或者是不要跨那么多声部，你一下吹管，一下拉弦，或者什么。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演奏当下的话，你们其实观众其实可以去看，就是说这个演奏者他是不是其实很快已经耗尽他的所有素材。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去看，因为有一些演奏者其实他知道怎么样精简节省他的素材，在一开始他可能。这个乐器这一个物件，它只固定用某几个角度发声，它不会在一开始的十分钟之内，它就把每一个可以发声的角度的声音全部都释放出来。当然，那可能是一种演奏方式，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玩即兴，就是说你玩到后来，开始自己也觉得无聊了，因为眼前这个东西它所有的发声方式已经被你耗尽了。哦，那。一个东西它也许有非常多发声方式，一个东西，然后你整场表演都耗不尽它的发声方式，这最好，可是很难。那一定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就是那个东西，它不是所有东西，它就是一个东西，所以它一定有它的限制。那已经有它的限制，它发声的音色方式就那些。好，那你如果说想要撑完整场，和乐手有一个来来回回的一个互动的话，你可能。就是得节省一些东西，然后在未来用。有时候你节省到后来，可能整场下来你反而有一个音色都没有用到，也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其实是即兴演奏的一些演奏者的方式，否则到最后演出者自己都会陷入一种虚无，不知道怎么样继续下去。对，那其实就是你要去节省你的素材。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有几个部分，像钟云的那个声音，刚才有一个音色，其实很接近吹管类的音色，因为你那个是哇哟哇哟，有点像刮碟的那种。可是吹管类你也可以做出喵喵那种声音，这个时候这两种音色的范围其实是有一点重叠的，对，他们是有点，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被视作一个主线，也许就是可以很容易的被听到，然后其他敲击的部分。就变成背景，或者是配乐的部分。那在他两个是比较有点吹奏的音色的那个时候，小昭刚才他也从打击乐变到他吹他的那个品客的那个盒子，所以一时之间三个又全部变成吹奏的乐器，然后可能剩下你是打击的，但是也有可能，然后黄大旺那个小鸭本来就是气和物体的一种，也是一种吹奏乐器嘛， 所以这个时候四个人其实都变成吹奏。那这其实看你们有没有安排，假如是有指挥的话，可能可以一次叫你们四个全部换成吹奏。那假如没有的话，就看你们有没有 catch 到对方，然后相互当指挥。哦，那个就是即兴里面最难的地方。然后那个默契，你会觉得奇怪，没有谱，没有指挥，为什么有办法在下一个 moment 四个吹奏全部跑出来？当你手边有这么多东西的时候，然后婷宜也可以很死硬的，就全部就是敲打这样子。对，这个是然后或者是吹奏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考虑到说 ，OK， 这个时候我不吹了，剩下其他两个，然后其他两个又不吹了，然后突然就剩下婷宜在打击，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编曲的一个排序就会出来。那看你有没有办法 catch 到对方。我刚才讲的这个变成已经不是大家前两个小时或者是上个礼拜看到的各种物件还有它发出声音，而是你那个乐器的发出声音之外，你怎么样让它有一个先后编排。对，那个我对我自己来说，那个才构成表演，而不是技术展示。然后我也觉得，只有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演奏者自己才不会陷入虚无。你自己一陷入虚无，你的观众就会陷入虚无。然后这个东西，人家就觉得不成立，观众就觉得干一些偷懒，你这根本就是在瞎谈嘛，盲谈瞎谈，这后面没有东西，那就是让整个即兴的这个领域整个不成立。可是问题是，这已经即兴这个东西已经有一个传统在，那变成说，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某一种门类，就虽然我们好像说这个东西没办法归类怎么样，可是它其实已经是一种门类，它已经发展了很久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其实是某一些演出者演奏很久之后归纳出来的某一种心得，然后我相信也是大旺或我或四羊或谁的重心平常的某一种心得，大概是这样，就是，太过重视我刚才讲的这一个部分，你可能会偏失掉你去找到有趣的音色、有趣的乐器。可是你太过重视，只是去重视有趣的音色、有趣的乐器的时候，你那根本不是表演，你就是一个技术展示。所以我必须很直接的说，很多当前的新媒体都是这样，就是技术展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新媒体和我们今天随便找一个雀巢的盒子来。这意思是一样，你们两个都在做技术展示。今天重点是你们有没有进入表演，去聆听对方，然后同时去 catch 到，哎，这个时候大家彼此的音色是什么，我要不要加进去，和大家同意，然后默契是什么，那个我觉得才是表演。对，大家这样，否则新媒体就会很可惜。那这个时候新媒体和旧媒体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最后，假如大家觉得说要拿出一个作品，不管你是录音录起来，还是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到，最后一定会遇到我刚才讲的那一关。那一关，古典音乐学院里面教的就是那一些，因为他们在音色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了，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就那些。那我们今天玩的这些就是音色有非常多变化，可是古典音乐他们教的就是那固定的音色，它怎么样去编曲调性，然后什么时候急停、休止符，什么这样子的东西。那个部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素人这种比较不会有的，它只能靠很多实战经验累积出来。然后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像还有大家去注意那个乐器的性质。刚才中原有一个部分，你的部分，你的那个转子嘛，你开关关掉的时候，声音没有急停，对不对？声音还会有一个尾巴，那个尾巴，这个东西它会带来，它是一种特色，但它也会带来某一种限制，就是说，有时候如果在演奏实际需要的时候，你需要急停，没有声音它做不到，它可能那你就带来一个尾巴。那如果那个尾巴是你不想要的，那你怎么办？所以一个声音它有没有办法急停急出，这是一个问题。那方毅刚才的拉弦乐器，它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它的东西它可以急停可以急出，但是它面对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办法延很长。这跟你的乐器面对的问题就又不一样了。他那个是在比长，所有的拉弦和管乐需要气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技巧上面的高峰或亮点，就是有办法延很长。 对，那那个就取决于那个乐器的东西。那刚才方一，像有些人二胡，他是比说，我今天一弓，我可不可以拉到三分钟？有些人一弓是可以拉到三分钟的。那方一那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拉到三分钟。那这是每个东西的限制。那大概就是这样，我讲到这里，挺好的。然后现在也六点，然后就今天就到这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人下一次是志翰是五月几号我忘记了，然后他是手做合成器的部分，然后他会材料什么都会准备好，然后他已经也有很丰富的代工作坊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大家就也是还是一样就来这边，那时间大家记住就好。然后今天的东西你们要发展下去，或者是你们之后几周的东西再发展下去，然后要录音要表演，有意愿觉得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讲。那就先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王， 谢谢。